将到，可怜泉儿， 愿众辞官不做，也要将这孩子抚养成人。至十二年， 贫中血苦干， 若要除大汉， 不取保平还， 注入全儿血， 水涌红龙泉。 Thank you. 受苦的乡亲，救救全儿吧。 可 之间全变化时，你奶奶一气而死，撇下你这不满周岁的小犬。

三人因何闯殿？ 无名为圣上分忧，前来献龙心。 龙心。吴大人，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。 舍子报圣恩人， 吴大人，您请。 公公，难道说你让本官亲自动手不成？ 如此奇功，怎敢越俎代庖呢？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这孩子哭得怪可怜的。我说来呀，把那小瓶拿来，给孩子瞧瞧。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为妻子言你不听 梦去增加，八百里仙子也当了真，一曲金沙入中云，我是周盘玉灯几杀人，满内我带着青楼去进府，谁满金沙 是何英、毛威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